恭读真言第六章。我儿，你如果为你的朋友作保，或为外人击掌，你如果为你口中说的话所连累，为你口中的言辞所束缚，那么我儿，你既然你陷在你友人的手中，你就该逃脱，该这样做。火速前去，央求你的友人不要合上眼睛睡觉，也不要垂下眼睑假寐，应急速解救自己，如羚羊挣脱罗网，飞鸟逃脱猎人的圈套。懒汉，你去看看蚂蚁，观察它的作风，便可得些知识。它没有领袖，没有监督，没有君王，但在夏天却只准备食粮，在秋收时积住养料。懒汉，你要睡到几时？你几时才睡醒？再睡片刻，再假寐片刻，再暴毙躺卧片刻。这样，贫穷就要如同窃贼，困乏也要如同勇士向你请齐。无赖与恶徒行事满口欺诈，他以眼传神，以脚示意，以手指东画西，他存心不良，常蓄意惹事生非，为此他的丧亡必突然来临，霎时间全被毁灭，无法挽救。上主憎恨的事共有六件，连他心里最厌恶的事共有七件：傲慢的眼睛，撒谎的舌头，流无辜者血的手，策划阴谋的心，急趋行恶的脚，说谎的假见证，和在兄弟间搬弄是非的人。我儿，应坚守你父亲的命令，不要放弃你母亲的教训，应将二者常刻在你心中，记在你的镜像上。他们在你行路时引领你，在你躺卧时看护你，在你醒来时与你交谈。因为奉命是盏灯，母教是光明，严格的劝告是生命的道路，使你远避恶意的女人，离开淫妇阿谀的言辞，不让你的心贪恋她的美色，不让她的秋波迷惑你，因为娼妓所求的只是一块饼，有夫之妇去猎取宝贵的生命。人岂能怀中藏火而不烧毁自己的衣服？人岂能在火炭上行走而不灼伤自己的脚？与他人妻子通奸的人就是这样，凡接近他的必难免受罚。盗贼若因饥饿行窃以果腹，人都不鄙视他，但若被擒获了，他仍需七倍偿还，交出家中所有的财物。与妇人通奸的人实属愚昧，他这样做却是毁灭自己。他必遭受可耻的打击，并且他的耻辱永不得逝去，因为妒火能激怒男人，使他在报复时绝不留情，任何的赔偿他都不理睬，即便你多送礼品，他也不肯罢休。